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各位啊，真系过咗呢个新蒸头之后咧，就开始又翻嚟呢一个守灵夜话啊，即系每一次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分享嘅。有人话新年应该见唔到啦啩？边个话噶？ 哇，你真系话 新年先见得多嘛？喂，地下。吓，地下领域唔使过新年噶， 系啦， 冇啊， 喂，佢哋都要过年噶，冇话我哋杨家要过年，下边都要过年， 你过年佢都要过年噶，系咪先？啊，所以咧一样都会有噶。好，咁啊，过年前同过年后都同大家分享分享啦，即系我都觉得今年又唔叫做话系见得多嘅，不过偶然都会遇上一啲惊喜啦。 偶然遇上啲惊哥嚟嘅， 即系啲好兄弟吓。即系总系同你开下玩笑噶嘛， 系 啊，咁啊好自然咧就会出现一啲惊喜俾你睇嘅， 即系惊喜无限喎，呢一啲系。 今年诶见到啲咩啊？今年就 啊，今年因为都即系啊，今个新年啊，哇都啊，数数埋埋都好几单嘢喎，真系， 系嘛？ 我有几单嘢喎，今年系啊，新鲜事啦，唉，讲一个俾你听先，即系我哋交个头 先。 讲咗成个，即系我哋冇见成个月，系咪？即系呢个节目 系啦。 咁啊，讲下嘢啊。其实储咗好耐，你知唔知？我哋嗰时录《喜羊春》嘅时候，好想讲嘅啫。 唔敢讲啊嘛。你知啦，有啲嘢 忍唔住，好想讲。 俾人闹噶嘛。 呢个《喜羊春》想讲噶啦，已经争啲讲咗出口噶啦，吞咗，吞咗，系咪？ 好似系，有一集好似有嘢想讲。 系啊，跟住吞咗咯，我就吞咗落就咁样。好讲啦，咁啊，话说就系新鲜滚完，琴晚嘅啫，系琴晚嘅即系早两晚嘅事情。咁样咧，不过夜晚瞓，咁啊都讲个诶，即系同佢讲话唔佢瞓觉啦，夜晚唔舒服，咁啊瞓觉咗啲瞓，咁啊瞓下觉咧，咁啊嗰阵新我当讲个新年瞓觉，即系新年嘅时间，咁啊唔舒服，食完药瞓，咁啊我以为，咁啊我有习惯，平时有时我瞓觉会戴住个 headset 瞓觉嘅，即系会塞住 earphone 瞓觉，听住歌。因为有时好嘈噶嘛，即系有时出边好嘈，系啦，周遭都好嘈咁样，啲车声啊咁样，所以我就有时戴住 headset 瞓觉。咁啊，话说就我喺度听，我唔知道听紧啲咩歌啦，我 random 喺个手机度，跟住咧无啦啦，我听到一句，我突然间有个耳喺我耳边，喺我即系左耳，突然间话喂， 哇，同我以前嗰啲一模一样喎、 啊。系啊，喺我突然间瞓，我瞓紧觉喎，记住系，但系当然我未瞓得着嗰啲啦。跟住我喺度听，我以为因为我醒咗嗰阵时半朦胧醒咗，跟住我就冇理啦。跟住突然间就再喂，跟住我就谂边个个喂喂咩啊咁样。跟住我其实我冇出声嘅，即系继续瞓咗喺张床度咁啊，继续即系眯埋只眼咁啊。跟住冇理啦，跟住佢就继续喂喂。 即系佢摆到明嘅、 哦，系啊，佢摆到明，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你想点？你有嘢想讲系咪？跟住我就真系嗰下，我就喺心里边就喺度讲句，你有嘢讲，不如你讲啦。 系啦、啊，有咩讲啦？ 不如不妨直说啦，听我咩 咯。烦啦、啊，同佢以往听嘅嘢一模一样咯，就 系、是。系啊， 有咩你咪直讲啊？咦，系咁做咩？ 唔系鞋 少女咁。 佢鞋你都唔紧要啊？ 鞋我做乜？ 佢喂我嘛？佢即系摆明居民话俾你听。 即系摆明啊！我喺度啊！ 喂，你搵我搵你啊！ 我喺度啊！ 你应我啊？ 你做咩唔应我啊？ 跟住佢就开始咁，我真系同佢讲，你有嘢不如你讲咗先啦，好嘛？新蒸头咁唔紧要，我睇下 有咩你想讲你讲啦。 总之都系嗰句啦吓，听住先啦，鬼知有咩帮到你啊。 系啊，咁你讲啦，跟住佢就咁啊。咁啊，嗱我模仿，我真系模仿翻佢当日，唔系佢系。咁啊，跟住我真系，跟住我听完之后，我跟住我跟忍唔住喺度讲声。你有冇讲清楚啲？ 佢想点啊？ 佢 你想讲咩？ 不如跟住我第二句就讲，即系新蒸头，对唔住，我都忍，即系同佢讲，即系嗰次新蒸头都忍唔住喺个心度讲，我冇嗰出口，你过住啦。我真系真系，我真系我真系嗰句过住啊，好嘛？唔好搞我啊，眼瞓啊，跟住。跟住佢，跟住隔咗阵， 喂， 你喂够未啊？咁，佢真系咁样喂我，喂咩啫？喂我喂你喂，饮奶好冇？喂奶你饮好冇？喂，跟住之后噶，跟住佢就，佢真系我已经尽量模仿翻佢当日嘅嗰啲嗰个频率俾你听，跟住我就。我真的听不明先生，系啊，喂，你可以即系做啲头，做啲头， 系咯，唔好烦我啦， 系啦，唔该晒咁样，跟住之后，佢最尾佢我听到一句，我听到佢讲咩啦，佢有一个，我听到佢类似嘅频道系讲拜拜嘅， 拜拜，好似嗰啲 Facebook 咁样 ，WhatsApp， 跟住佢，我心谂，佢真系好清楚听到最尾嗰两句系咁样咯。 OK， 即系成个过程就喺个耳筒里面就一个咁。 唔系耳筒，我系掹开咗。 直头系一啲电流咁，听落好似啲电流咁嘅声啦。其实都掹开个耳筒啦。 系啊，我掹开就系我就以为自己、 okay. 即系咪个耳筒？ 究竟系咪我啊听错嘢咧？咁啊， 系 啦， 我唔系，其实我以为又系嗌，即系以为又嗌我啫。 系咁，当然噶啦，好正常啊。 系啊，跟住呢个就即系啊呢、這个。佢我都淡笑嘅其中一件事啦， 不过佢都纯粹系得淡笑啦，都唔系话特登玩嘢啦。 我谂紧佢系咪嚟自星星的佢嘅啫，我真系完全听唔明佢讲咩。 佢可能特登嚟同你拜年咧， 咁好啊！ 恭喜发财！ 我就叫佢过节之后，佢同我讲拜拜我。我俾 你做咩烧嘢俾我啊？ 冇嘢，冇嘢嘛，烧啲咩俾你？烧乜？喂，话是话，即系讲真，我试过我妈喜阳春曾经节目想问你嘅问题，但系呢个留待咗今，留待咗喺新年我先问你。 系 过年嘅时候，我见过人哋咧，咪会拜神嘅。 系 我见到人烧利是，我乜想，我嗰阵时想问你嗰集 系 烧利是，但系好明显地咧，入边系有馅嘅。 咩馅咧？ 我又望得唔好清楚，但系唔似系港币，即系唔似系诶， 应该阴狮子， 似系阴狮子，我唔知道有冇立到。 Okay, 我有一次行过，有一次行，因为有人即系有啲，即系有屋企会初一初二拜神噶嘛，会 系冇错， 系啊，大年初一大年初二拜神噶嘛，咁啊就留佢。因为咁，我哋屋村你啲旧屋村实有呢啲，即 系好兴添。我总之几乎初一到初三日日都闻到嗰阵嘢。 系啊，嗰阵除啦咁样。跟住之后我见到系烧红，即 系 真系 红纸系啦， 唔系烧红纸， 一红封包啦叫做， 系啊， 红封包啦。 其实咩容易咧烧红？ 好可能系佢个一系拜祖先啦吓，即系。你知道有啲叫白頭人送黑頭人噶嘛？咁可能就遇著呢啲情況咧，佢就會燒咯。 哦， 一係就係、夭折咗嘅小朋友，係嚇，咁、佢想話即係討個利是咁啊，即係按翻咧，好似陽間嘅傳統咁派利是俾細路仔。 哦，係啦，因為我就見到好特別，我就見到點解會即係我見即係普通拜神有冇，或者普通燒嘢咁，我覺得冇問題。但 或者有啲人好好心噶嘛，你知道有啲人就會係封一千几百封咁，然后怼晒落去烧嘅，俾嗰啲半家兄弟噶嘛，都有噶其实。 真系可，真系会 噶，即系话佢觉得阳间做咩，佢咪阴间做啲咩咯。 吓， 系啊。 但系红卜卜卜卜，红多多多哦。 其实我老实讲啊，呢个只系纯粹系人嘅心态多啲咯。 系嘛？ 系啦。 即系我谂嗰啲兄弟系咪真系收到啫？ 未必。 红金都当。 一嚟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 唔系有名有姓先收到嘅咩？ 查实系啦。二嚟就系阴狮子呢家嘢咧，唔系你银码多又有用嘅。 系咯。 听讲话其实最有用应该系溪钱。 所以如果你要封应该封契前， 即是 呢，嗱，你一系你就咩呢，咪有啲叫烫金子或烫银子嘅，咁你一系就封嗰啲嘅啫，你一系呢你就封，你就封一张冇颜色咩都冇嘅白纸，嗰啲玉扣子嗰啲契前呢摄落去，咁咪得囉，唔使买阴司纸嘅，其实阴司纸呢嗰个银码其实係冇意义㗎。 啊、 即只是说一种人上面的所谓心安理得的，即是觉得阳间要有阴间都要有这样的、 啊、 所以为什么你们会想到就是很理性地想到没理由啊，个个都烧一亿几千万，那就变成通货膨胀， 楼下 可能在阴间买个面包岂不是要十万九千亿， 对啦，几十亿买个面包 都用不着的，变相即是这样， 是的、 啊、即是有人无聊去计算的嘛，即是一人 买几蚊鸡去烧一大排几千亿的嘛， 是的、 啊、几千亿一张的那些，甚至乎 是 啊，即是传统的一百万一张的，现在去到几千亿一张的， 是我见到一千亿一张的， 跟着心想仲要有美金啦，人民幣啦。 啊，樓下點兑換嘅咧？請問 兑咧？請問 係啦，我想知樓下點兑換。 就應該冇乜用嘅。據我嘅理解嚇，我聽翻嚟咁耐嘅故事就知道應該係冇乜用。 如果即係樓，即係我哋上邊有 iPad， 下邊都要有部 iPad。 Pad 唔係 iPad 啊？ 咩 LPad？ 我見到有 LPad 或者 iPad 咁啊， 係啦，或者人哋 tap 咗個 tag 係啦，嗰啲啦嚇，咁啊呢啲我唔知用唔用得著啦。總之就睇下佢報夢話俾你聽用唔用到咯，就咁簡單啫嘛。 係 啊，若果唔係老實講啦嚇，即係個用處喺邊一度就即係純粹都係人嘅心安問題啫嚇。 係。 啊啊、基本上呢就听你咁讲就应该系即系 我借个老人 A 路过拜下年咁嘅啫。 路人 A 第一个路人 A 喺我屋企，唔系佢唔系第一个，佢系唔知第三个，第三个喺我屋企、 啊。即系已经唔系一个啦，喺当晚。 系唔系嗰晚？ 啊、 即系呢个 period 入边， 过年期间陆陆续续 系啦，佢系第三个系喺屋企出现。 啊、不过讲真的，即系有一样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因为除咗你话。警方會有東房的須知之外、啊、就會多一樣嘢嘅就係、是、你的後同埋你住的地方會好靜，因為少了很多人在度啊嘛，個個翻可能飛去旅行，有些翻咗大陸度歲咧，你覺得好靜，跟住你不其然你都會覺得嗯 不是味兒， 啲兄弟都喺度打緊邊爐啊，睇嚟都 開緊 party 係咪？ 咁啊，試完就迎希其實喺過年之前，即係大約唔知年27。八都已經開始有啲嘢噶啦，都遇到、啊、基本上都係啲臨審嘢啦。佢其實都係可能 say 個 hi，just to say hi， 或者俾你 feel 下我喺度啊，恭喜你個發財定先啦、啊， 恭喜你發財先咁、 啊、過年期間仲喺唔喺度做噶嘛？可能放緊假噶嘛，係咪先？ 咪咯， 啊，咁啊，於是乎咧就喺可能喺啲洗手間咧就出沒咁咯，係啊，即係。他今次出門很奇怪的，我看不到他，我 feel 到他，他就 在你後面一陽陽 在飄來飄去， 跟住有些訊息告訴你恭喜你啊，發財啊，即係類似啲 恭喜你發財啫， 即係類似啲呢啲咁嘅訊息喺度啦，即係見我哋喺度做緊啲張燈結彩嘅嘢啊嘛嚇，可能你知啦，陰間嘅人都會嚇。啊有啲無聊噶嘛，咁啊見你又拜年，我又想去賀下新年咁噶嘛。 係。 咁啊，另外咧就有一單就又係咧嗰個外國人啦嚇、 啊， 即係外 恭喜發財。 佢就我就覺得幾 tricky 嘅，我唔知佢嘅屋企人仲喺唔喺度啦。係。據我所知，應該都好，就算係都好大年紀嘅，都未必係在世嘅啦。咁就最近佢就。多了幾樣嘢啦，一嚟就係無啦啦指住啲空氣，然後啊 ，my mom is here， 跟住就喺度入手啦 ，come on，come on，come on， 哦，跟住我話，我用英文回應佢啦，當然，你做乜嘢啊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the going on？ 跟住問佢話 ，nothing 啊 ，nobody here。跟住佢就指住我，你 ，my mom is here， 咁喎，即係一路，即係佢個手指指住嘅咧，就係一個。好似畫軌跡咁啦，好似某個人行喺遠方行緊，咁啊佢咪喺度指咯。My mom is here， 跟住後來又加多句 ，Oh my daddy， Oh my god！ 跟住你只系见到一扎空气，吓、啊、冇人、啊，你、oh. 你指住边度啊？好、oh. 乱嚟、啊，我又 feel 唔到咁、啊。Oh. 我唯一有一次系 feel 到嘅， oh. 即系喺过年之前 feel 到嘅咧，就系佢又喺厕所度做呢啲， oh. 即系讲翻呢堆说话。哎呀 ，my mommy's here，my daddy's here， 即系呢啲咁嘅嘢嘅时候，跟住我就 feel 到啦。点样样咧？佢就喺呢个墙、其实个厕所就、基本上就系两边都系墙嚟嘅，因为佢隔篱嘅冲凉位啊，咁咪阔啲咯。佢就坐喺马桶上面喺度讲 ，my mommy's here， 咁跟住我啊眼睄下睄下咁碌下啦，你阿妈喺度，我唔知道你阿妈咁 L 咗未，不过你咁样讲都唔方好嘢喎，咁。 系。 咁于是乎我就 OK， 我唔理佢住啦，咁我去照执嘢先啦。跟住呢个时候就 feel 到啲嘢。由冲凉嗰个位嗰个墙开始有嘢摄出嚟， 摄出嚟 喺我当时拧转咗嘅，佢就可能仲喺度喐嚟喐去，咦嗰啲咁嘅发啲咁嘅声音啦，问妈咪先，妈咪妈咪 hello 咁嗰啲，讲呢啲咁嘅嘢，跟住我 feel 到啦嘛，一拧转面，佢个头就侧向望去嗰度咯，咦妈咪妈咪咁 ，hello 妈咪咩妈咪咁，哦跟住我就觉得。阿伯母唔系阿伯友吓， 系系 Auntie， 即系 Hi Auntie 喎，呢回真系你唔系咁惊吓啊嘛。不过我觉得佢未必系佢阿妈咯， 系 我觉得系有啲嘢系幻化紧佢妈咯， 系吓、 啊，因为咁耐佢做呢啲嘅动作或行为嘅时候，我都 feel 唔到有任何嘢， 系、啊、 即系似乎可能系贪口爽乱咁噏嘅啫。但系嗰一日嗰个动作，我就觉得系有啲愕然嘅， 系 即系仲最记得就系、是、喂冇理由啊，翻晏昼冲凉，日光日白噶、啊， 关咩事啊？大家讲好多次啦，真系讲好多次， 真系唔系嘅， 讲十次都有嚟啦，有字 十几廿万次都嗰句日光日白都有嘅、啊，大佬咁啊， 唔系咯，你真系即系你唔好以为日光日白见佢唔到先噶。 咁啊，另一单就喺收工啦，咁啊都因为都翻嘢噶嘛，好多时都系过年期间咁啊收工翻去，咁有阵时都会遇到啲好奇怪喎，咁啲远处可能见到啲黑嘢企度啊，企到老远咁啦吓， 系 即系喺周边地方喺度企度，其实又冇佢冇嘢做嘅，冇嘢做俾你睇，佢唔会示现到啲咩，佢纯粹好似似一个 shadow 企咗喺度咁啊， 系 吓就见。見到我記得初四都好似有係咯，有類似咁嘅嘢都見過，係咯嚇。咁、啊、但係佢哋冇任何動作嘅，佢純粹企喺度咯， 一支杉 啊，一支杉咁個 shadow 咁，但係企嗰啲位置又冇咩特別嘅，因為佢又唔係馬路邊，係啊，佢純粹好似係例如樹底下啊、 嗯 停車場入面啊，但系其實佢唔係角落喎、 啊， 可能企喺路中心啊， 企路中心 即 係 個停車場嘅路中心啊，或者都會貼埋牆啊咁咯，都會見到，咁又冇乜嘢嘅，佢咪佢有佢企喺度戇居居，我咪有我喺度放工走， 戇居居， 我唔戇居居嚟， 佢有佢戇居居，我有戇居居咁啊，好， 今年可能因為我。都比较留意啦，今年又多咗啦，同埋周边真系好多人翻乡下咧，家家户户咁变咗就相对嚟讲可能就静啲咯。 系 吓，咁、啊、就初二嗰晚好夜翻到屋企嘅， 系 嗰晚嘅就同上次嘅嗰个所谓女鬼的故事嘅续集咧， 系 冇关系嘅，不过系又系同一个地点啫。 哦、oh, ，OK、 啊。咁今次又系，今次唔喺我屋企门口啦，就喺房衣门嗰度啦。 哦，即系 就 同头 先你所面对嗰样嘢有少少似嘅。 系。 就我见唔到嘢嘅， 系 都听到声，听到乜嘢咧？就唔似系楼上楼下嗰啲电视声啊，传嚟打麻雀声，唔系嗰啲，又系嗰啲咁叹，又唔叫叹气声，啲气音咯，叫做。即系例如咧，诶，你食咗饭未？嗰啲咁嘅嘢啦，但系佢唔系讲呢啲嘢嘅，佢唔系讲呢啲嘢嘅，我感觉到佢系又系讲嘢啦， 系 咁好。咁但系今次就低沉啲啦，我频率低沉啲，就 系 好似头先我扮咁样咁。今次就 feel 到佢讲咩嘅，就 系 好似讲，好似倾紧偈咁，两个人喺度倾紧偈。在说什么喂 你只马仔点唔点啊？ 堕咗都堕咗啊，堕咗啦。 跟住嗰个人就讲冇啊，跑嬲尾咯咁。 我突然间同你讲呢个故事，我都有类似一个咁嘅情况。 类似呢啲嘢啦，当然系粗口化啦，已经吓，即系都系好平常嘅粗口化咁咯。系讲马经嘅，我记得系。 系、啊。 不过净系一瞬间就冇咗啦，吓、啊。净系听见佢哋讲咗几句关于赌马嘅嘢，跟住就冇咗啦。但系其实我听住嘅嘢同我感觉到嘅嘢系唔同嘅，即系听嘅系，但系。感觉到他们讲的东西就是讲这些东西 闲话家常， 闲话家常就没什么特别、 好，那么趁第一节就是完之前讲个故事给你听，你话说呢 有些鬼佬讲马嘛， 跟着那些鬼在那个猫屁黐着个猫屁黐着个猫屁，不是，那么话说我栋大厦维修，我不知道上之前有没有讲给你听，我们即我工作的地方那座大厦维修，因为呢都即系都话晒咧，嗰度咧个即系有翻咁上下年资嘅一种大厦，咁啊终于肯维修啦，系啦，终于肯啦，因为即系经历过嗰啲停，经历过俾人哋掹电掣啊，即系嗰啲啊， 大家心照啦，有啲嘢啊， 系啦，跟住咩又即系咩啦，咁啊佢终于肯做翻啲防火，因为座大厦唔符合防火条例，咁所以而家佢成座 building 终于肯 重新装过晒啲消防系统， 系啦，咁样啦，咁咧话说我就同讲过，我哋即系公司系要行楼梯上去噶嘛，咁咧其实佢哋咧。每个单位呢其实他们在楼近住楼梯边个位置呢，即近住条楼梯的位置呢，其实上下有一个气枪的。 是啊，我听你 说过，曾经有讲过给大家听过。 即是你试过有婆在那里的嘛。你不知道他想怎样的 嘛。是啊，OK 啦。咁我之前同你讲嗰个气枪咧，其实系一啲即系嗰啲好旧式嗰啲。 梳气口啦，系 啊。系啊，唔系即系旧好旧式嗰只。嗰啲强好似磨砂咁样，咁咪 好恐怖，我觉得 系磨砂，即系你净系见到影嘅啫嘛。 打开无啦啦有对眼就出嚟咁。 系啊，无啦啦即系都影噶嘛。咁啊好啦，即系好，我咧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放病，我咪放咗大假，我冇翻到公司。我放完大假翻嚟，佢就开始，因为佢二月开始整， 系 咁啊放完大假翻去，我先翻嚟望一望，咁啊点解好似唔同咗咁样？今日望真啲，我真系想讲 粗口啦。 因为他将磨砂玻璃换晒透明玻璃， 咁惊！ 跟住我唔会，跟住我一望已经觉得好唔舒服。你明唔明？第一件事，我望得好唔舒服。咁系咩咧？咁系咩事咧？即系过年前，佢过年前做晒所有单位都做晒，包括我哋嗰边嘅单位都做埋。咁但系我做我哋嗰边单位唔紧要，因为其实嗰度封咗噶啦嘛。嗰位其实已经摆咗，而家嗰位而家系做咗一个墙嚟噶嘛，即系做咗一个入墙柜。咁所以其实佢而家做咗嗰块玻璃之后，佢即系见到个入墙柜嘅内笼嘅啫。 即系都系遮咗嘅。 遮咗， 只不过系好啦，你会幻想到都唔舒服噶。 系啦，唔紧要。 系 咁，跟住咧，我咪同你讲，我哋嗰座大厦得翻1001户人家喺度住啫。 系冇错。 OK， 咁啊，接上即系。成好多集之前讲过，就有一户人家嘅婆婆都搬走埋啦， 系啦， 咁佢嗰家就已经上锁咗， 系， 咁话说咧就无啦换咗块玻璃，换玻璃 噶间屋， 系啦，咁啊冇灯啦， 冇灯噶， 冇人啦， 系啊， 冇灯冇人乜都冇啊， 乜都冇噶， 冇理由啊，系咪？ 惊啫， 咁咪锁咗噶嘛， 系啊， 咁啊虽然佢做工程嘅时候咧，佢应该有即系人会开咗嗰度攞嚟，唔知可能摆物料啊定乜嘢啦 ，by the way， 即系可能攞嚟做摆物料嘅嘢啦， 系， 咁话说我年30晚放工，我放9:30，咁我放工，翻今日落楼啦，落楼嘅时候好静。突然间咧，我突然间一出门口，我未，我个人直脚踏出门口，我就 feel 到阵寒气咁出咗，跟住我就开翻道门，跟住我定道门。同时今日唔系好冻，嗰啲嘢唔系好冻，跟住唔系啊，你都知啲镜头热噶嘛，年初一二嗰啲时间， 都唔算话好冻， 即系湿湿地热地又唔算好冻啊嘛， 凉凉地又唔算话好冻， 跟住我话 凉凉地啦。 我第一次开口。我第一次开口同同事讲，你可唔可以等你，可唔可以望住个闭路电视睇住我落咗楼嚟？我系啦，可唔可以睇住我？咁样同佢讲，突然间好惊，我唔知做乜嘢咁同佢讲。个同事因为我仲要系个拉家得翻一个人喺度，跟住佢同我讲，佢同我讲你唔好行我， 我冇嘢， 正正唔想吓你咧。 跟住我就行，咁咧，咁你知道我啲系越回旋楼梯嚟噶嘛，即系咁样落噶嘛， 冇错， 一路落，咁啊落落到楼下，跟住望，我点解我成日都望住，好认住啲玻璃有嘢，跟住我就行，一行咗落四，即系我住喺四楼噶嘛，咁啊落三楼，三楼冇嘢啦，咁啊再落，跟住落三楼落。落到四楼，落三楼，三楼落二楼啦。咁三楼落二楼咧，我就会见到第一只窗，就见到系二楼，即系阿婆以前阿婆住嗰间房嗰间屋嘅上边嗰只窗都冇嘢，因为其实佢嗰个条走廊嚟嘅，其实即系佢入边嗰个内嗰个设计，其实系一条走廊嚟，应该系嗰啲即系 因为你话要行到尾先有个厕所噶嘛，嗰条 系啦，嗰条系即系佢哋啲旧楼咧，去到尾先系厕所同厨房， 见到厅同埋房 见唔到嘅。咁咧跟住咧。我就冇理啦，咁就转啦，咁就转翻落去，咁我就转咗落去，咁啊因为喺二楼嘛，咁我去到二楼，我望住，我到闻到佢门口，咁啊落咗铁闸，锁咗铁闸，同埋闩，同埋有条铁链贴住，锁住咗。咁 suppose 冇人啦，咪咁样九点几，就算你做工程嘅，都放工翻去做节 啦， 仲喺度 啦，冇玩， 冇玩啦，仲喺度同你开工咩？系咪？咁 OK， 咁啊落啦，落二楼落楼，咁啊落到二楼咯，就去到个水平咧，就应该啱啱。那個位置其實很人真的、啊、那個位置其實是它即如果你以一個平水平地下是水平的話那個窗口就在個水平的上面這個位置即上一 一個空間位置即是幾隻腳而已、 嗯、 很人真的那個位 置我明白即是落差令到它有只有見到對腳 是啦即是見到腳那好一落我就另過去望著窗一望我就见到有两只，又见到两有两对脚，系两对脚， 两对唔系两只， 系两对， 即系两个人啦。 就系赤打，即系赤脚，就喺度 落紧楼梯， 唔系落紧楼梯啊！即系我见睇住个玻璃，佢系我话向前行啦，行紧，系两只脚嘟嘟嘟嘟嘟 喺个窗里面。 系啊，我见到好清楚两只肉人脚嚟，切切切切切咁喺度行。跟住我真系第一句我就 What the fuck？ 我的 fuck， 跟住 冇病啊嘛！ 因为佢嗰只窗喺上边，跟住下边其实一楼嗰、那个一楼嗰只窗嚟嘅， 系 即系二楼喺嗰度上边啦，一楼喺下边，因为我 一定唔寻常啦，见到 系啦。跟住我一楼，跟住望楼下，咁楼下系另外一个小数族裔嘅单位嚟， 系 跟住我，跟住我望住落到望到去望完再去望下边，跟住我跟住望一望天。最恐怖的嘢系咩咧？即系按电三十万最恐怖嘢，你见到就咁样啦，系咪上面咁样吓紧啦？ 系咯。 跟住，但系你会见到有另外有一对唔知系头定系咩定系波咩嚟？我唔知道，我嗰下已经冇咗 乜啦，唔理佢啦。 黑面蚊，因为尼泊尔个，因为嗱、，sorry， 对唔住，开咗个名添。跟住个单位冇人嘅，应该都系，因为收晒工噶啦。 系。 我一见到一个圆形嘅嘢喺下边一楼嗰个窗口。 仰嚟仰去， 咁样向下降。系，跟住我，哇点啊？集结团嚟嘅呢个， 飞个头俾你睇啊嘛！ 即系呢个系咪霍斯福马戏团嚟嘅？佢睇紧个，跟住之后就咁样飞过，跟住我就急咗佢步 走啦， 冲咗，跟住我就拍钟，我即系我净系屋企拍咗楼下个钟，同同事讲得我到站，拜拜。 佢见到你咁样，佢都惊我。 系啊，跟住之后第二朝佢哋翻嚟问我咩事、啊， 发生咩事？ 系啊，咁我冇问，系啦，我都系问。咁呢个就是我第一个新，即系年，即系啊过年前嘅第一个朋友仔，我撞诶都唔知系朋友嚟，即系总之第一个撞到嘅人。 总之就黑啦，我觉得你就 系啊。咁啊，仲有啲咩？我阵间下一次话俾你听。 中文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甩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 Samuel Zhang， 经济科卡洪。 逢星期五晚九点半至十点，有我哋 Big 科。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烂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喎。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Testing one two。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十一至十二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首领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翻翻嚟第二节首领夜话，前文就提到啦，啊，即系见到呢个莫斯科马戏团，大家一齐喺度玩嘅时候，啊，即系你都会觉得。有啲面哪個啦？ 年三十萬睇睇集嘅表演， 當然就係未過年先同你埋年啊嘛！啲兄弟過咗年先同你開年啊嘛！ 哦，其實我頭先喺度諗緊係咪兩係咪？我有一刻喺度諗係咪兩個人嚟嘅？其實即係嗰個空間咁，即係上邊係 同一個人。 你真係 sure 同一個人係咪？ 我覺得係同一個人，只不過佢將自己嘅屎忽度擺咗上去， 即 係個頭放落去 咁。咦？呢個百變星君嚟嘅喎。系咯，呢个莫唔系莫斯科买团嚟，嗰件 magic， 即 系做， 跟住就穿落去嗰个地层度，跟住就 well 咁啊，跟住我 well， 咁但系佢有两对脚嘅，咁都 可能唔止一个咯， 啊， 可能唔止一个咯， 哦，即系我见到另一个， 即系你见到另一个，你见到嗰个咯， 我想 喺度玩飞头咯， 唉，冇啊，飞头 飞头四嘅真系， 飞头族哟。好，咁跟住好啦，我咪话呢个，我今年真系遇咗三个嘅，啱啱头讲头同中诶头尾啦，中间嗰、那个， 中间嗰个啦， 中间嗰个即系我唔知点形容佢啦，咁样系啦，咁啊年初一晚我屋企即系同大家讲，我年初一晚即系之前听嘅节目就我年初一打边炉咁样屋企， 戆居居咁打咗半个小时， 打半个钟头就收工， 就算数啦， 系啊，一系饱，一系晕咗啦已经，咁食一系食饱咗。 饱得仔 系啦，跟住我就打完个边炉，咁我屋企冇堆，我追冇嘢做啊嘛，咁啊，我又唔出街，又唔睇花车巡游，咁我又唔会乜都唔睇，咁我哋喺屋企，咁啊睇电视咁啊，我妈就即系翻咗房瞓啦，咁我自己一条友喺间房睇电视，即系喺个厅度睇电视，咁咧，咁啊年初一晚冇咩好做，咁啊睇电视嘅时候咧，咁啊其实我哋屋企附近咧其实好即系好静噶嘛，而家即系平时都静噶啦， 系。 一到 過 年咧 更 靜， 係咯， 靜得好緊要，因為咧屋企樓下基本上乜鋪頭都唔開， 冇乜車，又冇鋪頭，係咯， 即係附近。我年初一就除咗我嗰座我嗰層嘅最篤嗰個單位嗰對公婆咧，嗰啲仔女咧，年初一就會翻，年初朝早翻 熱鬧啲之外， 係啦，朝頭早好嘈，因為咧你永遠都係瞓唔過十點嘅，因為咧一過十點之後咧， 就會一大扎嚟拜年。 係啦，嗰度起碼咧為我諗佢即係兒孫滿堂。起碼二三十人嚟拜年嘅 ，OK， 坐到連個空廳，即係平時 都要坐埋。 啲朋友開 party 嘅地方 都 要 坐 埋，係啦， 真人啦、啊，今次係 真人係、啊、真係真人喺度開 party 嘅啦，啲細路真係我舊年喺唔知有一年喺度有班僆仔無啦啦喺度播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咁樣，年初一喺度播 sorry sorry 真係 同屋企人講，哦對唔住對唔住，過去一年做咗太多衰嘢， 即係年初一播 sorry sorry 我真係好記得。 所以為咗唔想你哋開年，我哋自動投一行先， 我哋為大家表演一套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咁啊跳，跟住我唔知做乜嘢啦，喺嗰年就喺度播咁啊。年初一晚咁我翻屋企咁啊，我记得十点零十一点 啊， 咁我唔记得睇紧啲咩嚟嘅，我睇我好似唔系睇紧有线，唔知睇紧啲咩，喺度即系总之个人咧游魂太虚咁样浮紧咁样，咁又冇，跟住咧我就冇，咁我瞓咗张 sofa 喺度啦，咁样即系 sofa 系其实贴墙嘅，咁啊贴住另一边单位嘅墙嚟，咁啊贴墙嘅就咧，我就听到人敲墙，首先我听到敲墙声，就喺度 call call call call call call 咁样啦，咁啊摩斯密码咁样， 系， 咁我我以为楼上楼下 可能系嗰啲声啫， 打麻雀咪砰咁样，唔知道，咁啊冇嘢啦，好响噶，好响，即系佢唔系嗰啲咧，即系唔系嗰啲即系烂叔而像嗰啲声啊， 系 真系有嘢， 即系有啲嘢敲过， 系啊，即系夹硬，即系听到好响嘅 call call 声， 系， 今日冇嘢啦，咪又继续睇电视，咁啊睇电视，睇睇下突然又敲。敲敲敲， 即系摆到明系有啲特登 嘅。系啊，咁啊， 知道你嘅存在咯。 即系巴拉巴拉巴，跟住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都多事密码。 系， 咁我咪屎，我又屎忽痕，我又喺度敲。 你同佢敲 啊？多敲敲，我又唔知敲乜嘢喎。系系咯， 漫无目的地敲。 系啦，咁敲，都有 feedback 喎。哇，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 死啦！ 跟住仲点咧？ 有嘢啦，即系有嘢啦。 啊吓！跟住就最惊最重点系咩咧？ 系 我隔篱我隔篱嗰个单位咧，基本上一年嗰即系嗰个单位有人住嘅， 系 有人住嘅。不过一年咧，我都见唔到佢十，见唔到佢一唔知冇见过五次啫。 吓， 佢长期唔喺屋，佢哋 哦，即系屋企本身都系空空溜溜冇人。 喂，佢哋嗰户诶嗰两公婆咧，就长期都唔喺度住嘅。 哦， 即系佢哋， 但又冇人，冇乜人喺度住啊。 佢有时久唔久会见到有，我久唔久有时见到好咁，我住咗十几年啦，住咗十多年，我应该加埋见到嘅次数冇廿次呢一户人， 即系久唔久先会见到。 系啊，久唔久会见到有人翻 嚟。即系其实意味住佢屋企其实本身都已经系都唔方干净啦。 因 为 咧，其实第一咧就系有啲住有嗱呢个咁讲啦，我应该澄清。本身我住嗰条屋邨咧，就有以前好出名嘅富贵村嚟嘅， 系啊， 出名出好多富贵人家嘅。咁咧、啊，但系自从即系佢哋发咗达之后咧，咁有啲单位咧，佢哋 风水宝地 系啦，就风水宝地， 都系风水屋， 市都唔会俾翻政府噶啦， 系 宁愿俾贵租，你叫我俾双倍、三倍，我都要继续要嗰间单位。咁咧，我同我妈咧一度话曾经，又唔系曾经嘅，我都冇考究过，其实。系啦，我哋系觉得隔篱嗰个咧，应该系嗰啲部，即系人哋嗰啲富贵人渣嘅 富贵人渣， 系啦，富贵人渣嘅地方嚟嘅。 咁系人渣吓，咁多人等紧公屋你， 系啊，即系富贵人渣嘅地方嚟嘅。因为咧，点解？因为即系住咗十几年咧，我即系见过喺度有人， 但系佢又冇做任何嘢嘅，即系佢又冇租俾出租，冇分租。 唔知佢系咪出租俾人定点样？但系咧，我即系 至少你都会见唔到佢哋有啲咩 冇啊！你好少 见 到长，同你长期都系锁住，我唔知入边咩环境。唔係，我記得佢入邊係有個，好似有個神台咁啊！以前我記得，因為紅燈， 就算有都已經唔再喂嘅咯，嗰啲嘢都 係啊！我都懷疑佢唔再喂。 剩翻落嚟嗰啲，你就諗到係咩嚟㗎啦？ 係啦，咁啊就唔理啦。咁啊，我就敲我家，咁我宿舍隔離冇人嘅，因為我知道佢哋過年都好少， 點會翻嚟啊？ 係啊， 都唔會有人嚟喺呢度。 係啊，因為我都未見過，我真係。住咗咁多年都系见过十，都唔知 唔系咯？你都 话 不下廿次啫， 不下廿次 啫， 住咁多年。咁跟住好，跟住我就心谂，咦，朋友玩嘢喎，你 敲敲下， 你玩嘢喎， 敲乜春咧咁啊？ 敲乜春真系，即系喜阳春真系敲乜春嘅。好啦，跟住我就摄直耳仔，即系 听下 咩料啦咁啊。咁咧听到有两把声嘅。好清晰嘅，喺埲墙度好清晰，因为我哋啲屋村咧，其实啲墙好薄， 好薄嘅啫，系啊。 其实你伸只耳仔埋，其实你佢屋企近啲，其实 我都玩过，细个嗰时好中意嘅，瞓喺地下咧听， 听楼下就 听到楼下讲嘢嘅，真系 听到噶，好你听到好清晰噶。咁咧，跟住咧，咪你个伸只耳仔咁度听啦，咁啊，跟住咧听到应该一男一女嘅声嚟，咁样个又喺度讲，又头先好似你咁样， 系嗰啲气音啦，系啊。 咁样啦， 白你阿妈 咁样，咁你咪，跟住我就，跟住我就，哇！你咪你阿妈，你 又你阿妈，你 阿爸咁样，即系佢系啲人，我真系听到你阿爸， 唔通系同色纠纷咁样，家庭纠纷， 跟住之后， 同色关系不良， 跟住佢就类似嗰啲状态，听到嗰啲声咧就唔系闹交嘅，听到哇隔篱嗰条啊，隔篱嗰条友啊，佬 听又知道我哋咯，玩嘢。 哦，我明啦。 嗰啲啊，跟住佢系啦，佢哋咁样啦，啊，接我哋台啊，哇，咁啊，咁啊，跟住我，你知我做咗几好无聊嘅嘢，年初一我 同佢哋开年。 唔系啊，跟住我同蒙长 kiss 喺度讲，即系怼怼咗个嘴落个嘴， 跟住佢哋讲， 喂，系啊，我知你喺度。 喂，反客为主喎、啊、呢回。 Oh, 以往我哋会对呢啲嘢好恐惧噶啦，你玩得一剂唔恐惧嘅嘢。 系啊，玩咗系啊，我知你喺度， 我知你哋喺度啊，你哋唔好走啊。 咁我咩事啊？咁 搵啊咩事啊？ 跟住我就跟住我又出嚟咗又听，跟住我听到佢把声，突然间好 飙高八度， 好惊慌声。 佢原来真系知道我喺度啦。 跟住我。又冇咁，我觉得神经头冇玩，即系冇 玩得咁兴啦。 我唔会做啲咩嘢啦。跟住我就喺度讲，啊，哎哟，我中意住喺度，中意住喺度， 不停咁，住喺度， 住喺度，住喺度。跟住之后，跟住我再伸只耳仔埋，冇咗， 就冇咗， 消失咗，离开 咗你啊，惊咗你， 离开咗。跟住嗰晚啦。跟住我今晚瞓觉，翻到跟住今晚喺屋企瞓觉，跟住瞓到朦胧，跟住听到出边，即系出边嗰个空听，咁啊又唔知做乜春春啦咁样，咁啊听到有人跳舞咁样，有人喺度跳舞，唔系跳 sorry 啊，今次夜晚啊，真系夜晚，今次真系夜晚，真系听到人跳舞， 系 听唔到音乐，但听到脚步声。 即 系有必嘅脚步声， 踏踏踏踏踏嗰啲， 类似啦， 踢踏舞。 跟住我心谂，你年初一就系跳舞，你咪打俾我，即系 开你年咧， 开你年咧咁样， 恭喜你个发财啊！ 恭喜你发财。系啊，跟住之后咧，跟住我努力嚟啦，咁啊继续瞓，咁啊瞓到半夜三更三四点咧，无啦啦听到人，我听到好清晰嘅，唔知点解今次好清晰。 嗯， 我听到佢，哎，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 咦，似乎他们的大人不到。 跟住我就想， 有个强劲的嘉宾上台演唱，我看来。 我真是。跟住我就是，真是恭喜发财啊。三四点，因为其实那时已经很眼瞓。 你知道最活跃就是这个时间的嘛。 是真的三四点的那时间。 不嬲都知道最活跃，那人以为是十二点的嘛。 其实不是啦， 刚开始咋。 刚开钟开播咋，未暖身。 未到气浴啊。 刚刚。啱啱熱身， 即係咁講，十二點前咧就係我哋天下，十二點之後咧就係佢哋話事噶啦。 跟住三四點 咧就係最旺盛嘅時候。 哇！三四點咧嗰陣時啊，我真係聽到好清楚， 恭喜發財， 真係恭喜發財，聽到四個字，跟住我真係恭喜發財啊！你啊，恭喜發財，係 啦， 我祝你 咁啊，真係嚇八寶盡袋啦，真係。 係啊，真係老。 真 的 真 的真 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 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你俾阿小鳳姐 即 係 嗰條村嗰啲地王係咪真係咁中意徐小鳳啫？ 係啊，真係 下下都唱徐小鳳嘅。 即係你可唔可以俾阿小鳳姐唞下啊，大佬？年初一你都嗌佢出嚟，即係 人家發緊新年財，唔好煩佢啊！ 即係搞到我咳埋。跟住之後，跟住我就同，跟住我真係起身，我真係起身都走裝出去，因為我其實望唔到嘅，我嘅氣窗咧。其实因为我一来就封住咗，其实但系封得嚟，其实我因为嗰啲我以前攞啲胶纸封住咗噶嘛，嗰啲即系普通嗰啲墙纸咧封围住啲胶窗。 嗯， 咁但系因为太多年咧冇乜点整咧，佢有啲翘起咗。 系， 咁我就喺度拉喺度望， 开少少睇下先。 我就喺度望咩料啊？你新蒸头，你嗌咩啊？小凤姐出嚟唱歌。 嗰个唔系小凤，嗰个系小鸡姐。 小鸡姐，我唔理啦，咁即系恭喜发财咁样。跟住咧。我哋望，我系望，其实好衰嘅，我又望，又唔系好望到佢哋做紧啲咩。 系， 即 一来就睇唔到，一来有啲我睇唔到，睇得唔清楚， 朦朦胧胧咁。 系啦，朦朦胧胧，面一片嘢，因为嗰张牌又唔知都特别湿噶嘛。 系，起雾嘛，系啊。 今年嘅新年系特别湿， 特别大雾噶嘛，系。 咁啊，三四点我嗰度咧又好鬼大雾，又潮潮湿湿咁样咧，即系咸咸湿湿咁样。 系。 咁又望唔到，又睇唔到，又睇到佢啲影像咧，又系朦朦胧胧一片。 所以点解我见到咁多黑影咁解咯？ 唔知系咪因为 起雾嘅日子咧都几麻烦。 系啊，同埋你同埋冇乜阳光嘅日子 啊， 好辛苦有一啲嚟。咁跟住咧，咁我哋就同睇下睇下睇下，哦，忙咩料啊？你啲弹琴，你哋唱乜嘢啊？你哋跟住之后我就见到啲有啲影咧系喺度咧，我见到跟住我开始，我真系叫做咩咧？叫做即系聚精会神，我醒啊嘛，我就真系坐喺度，我就坐咗喺度，我就 望。 我就真系眯埋只眼，我就喺度好专心听佢哋讲嘢。我就今次第一次年初一，真系同佢， 反正咁无聊咯。 系啊，我又冇嘢做。 大年初一冇嘢做。 系啊，年初二我又唔使拜年，咁我就听，跟住越听越清晰啦。 系， 因为咧其实好衰嘅，我哋呢啲咧唔清，有时如果唔系佢专登俾信息我咧，其实我好难收到啲信息嘅。 系， 除非我要好专心。 即系佢摆到明有 radiation 啦，又 系啦，跟住我就听啦，我就听到度，我就开始喺度麻雀声。 吓！ 我就开始听人打麻雀，跟、 okay. 住我就啪啪啪，酷、嗯！即系我就 feel 到，嗯，好，我哋食砰咁样， 食糊啦， 系我错 ，OK。跟住我真系听到人唱歌， 系 我听到人唱，我听到听到邓丽君嘅歌 ，OK， 系啦，咁啊听人唱邓丽君嘅歌，跟住咧人喺度，跟住咧有啲跟住再清晰啲，我再真系。好尾知咁样听，跟住我听到啲人喺度讲嘢啦，跟住 都喺度拜紧年啦，都话啦，阳间人拜年，阴间人都会拜年， 系啊，即系原来阳间阴间都会拜年，跟住之后咧就话 啊，总之一大扎气音啦，都唔系好清晰佢讲咩噶啦，但系至少你已经听到佢个初型就系、是、哦，恭喜发财啊， 系啊。好咧，搵多啲啊！ 真系搵多啲啊！ 跟住咧， 食多啲啊！ 好笑啦，气咗系咩咧？气咗就系咧，我咪头先同你讲过年，我之前咪就听紧你隔篱嗰有两个 系啦， 一对 嗰对嘢啦喺度讲 嗰对嘢，跟住我又听到佢把声咯，我又听得翻佢两个把声。跟住讲咩咧？我 讲你啦，肯定 系啦。跟住我听到佢两条 有木嘴啊， 唔系类似，我唔记得。我因为你知嗰啲气声好难听噶嘛， 系你要好聚精。 我大概印象依稀嗰个佢嗰个嘢嘅内容大致上就系讲，哦，喂啊，佢哋啲嗰度啊，嗰个单位啊， 个木嘴啊， 听到见到我哋噶，听到我哋 敲门敲门 类似啦咁样， 唔好行埋去啊， 你啊小心啲啊， 讲啲咁嘅嘢啊，讲呢啲过年， 跟住我最。即我跟住之后记得，第二有个人唔知边度答佢，跟住总之答佢就 系 话俾佢听，我哋知啊，咁样类似咁啫，我知啊，咁样，跟住我好想同佢交咁，我真系嗰下我 真系又想讲，系啊，我知你哋喺度嘅， 我真系嗰下好想交咁， 我嗰下冇 做到任何， 你都知嗰度成村人啊，大佬， 系啊，我跟住我，因为我后期咧呢件事。即系经历咗呢啲事情之后咧，我可以发现咗一样嘢， 系 我系发现我层楼真系有个大佬喺度嘅， 一定有， 我就觉得每逢大时大节咧， 你谂下啦，大时大节、七月时节呢啲咁嘅日子，点解佢哋都会喺翻呢个地方咧？就系、是、肯定有人召集噶嘛。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呢度系有个大佬， 即 系 意味住你嗰层楼已经系有一个咁嘅嘢存在咯。系啊。 即有 一个叫地头虫啦，我哋叫做小混混啦吓， 小混混， 即系鬼王啦，叫做嗰层楼嘅鬼王，唔一定系嗰栋楼嘅， 系 即系每一等大厦都要视乎翻佢发生过啲咩事吓、啊，而佢咩缘故会喺呢一度，有啲系冇缘故， 吓 亦都唔甘心，咁于是乎就变咗嗰个地方嘅地薄灵，但系唔一定等同于鬼王吓、啊，因为每一个。他们每一个自己都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入了大厦的 是会有一些空间的存在的，即可能 他是13到15楼的鬼王，他就去不到16楼的 是、 啊、即就算去到16楼的话呢，即如果遇着第二个对手的话，可能他就会受到挑战了、 嗯 啊、 所以就好多人都誤以為話只有一即係一等大廈只有一個鬼王，唔一定。啊、我哋拜嘅地主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呢啲啫嘛，啊，即係嗰啲地頭蟲啫嘛，可能係呢層樓嘅山寨王，你要啊，即係大家好來好去。 所以我咪就覺得最， 但係某程度上，我覺得就係因為你住嘅地方係一個好舊嘅屋村， 係啊， 家家户大部分都有機會係裝地主， 係啱啊， 所以你嗰層樓嗰個地王應該都幾福氣嘅，我覺得。 我真係想同你講呢樣嘢，話是話，即係咁樣講開咁講。即系我嗱屋企嗱屋企一层楼四十个单位嘅，其实应该唔足四十个单位，因为有吉 有啲吉咗啦，吉咗啦， 系啦。咁咧，所以其实应该有三十几个嘅。基本上咧，我谂我接近有八成嘅单位咧都系有装嘅。 所以佢咪咁悠闲咁富贵咯？ 系啊， 你谂下嗱， 我屋企对面嗱，我屋企对面单位有，斜对面有，隔篱有，系我个冇咯。 嗱，又打個例子啊，好似我住嗰個地方較為新啲啦，個屋村即係都係八十年代嘅時期啦，但係唔俾裝地主噶嘛， 係啊， 所以就會你會發現就係、是、其實即係離開我嗰度都會知啊，雖然話好風涼水冷啦，因為好通爽嘅嗰啲歪型公屋，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唔俾你裝地主啊嘛，嗰度咪冇地主立腳咯。 係 冇所謂嘅地主立腳咯，就算有人擺地主咧，其實嗰啲地主唔夠。强啊，因为你唔多嘛户数，除非你家家户户都有人装，八九成装，咁佢咪强咯。 好犀利！ 但系你呢度得嗰两三丁友咁样去拜嘅时候，最多都只能够话各自各保嗰个地方嘅啫。但系本身嗰个地方嘅兄弟，即系喺嗰栋楼嘅兄弟，咪唔强咯，变得。 所以我就系我话埋呢样嘢咯，我就系觉得系咪因为我呢啲旧式嘅公屋咧， 系强啲咯。 好犀利！ 但系问题系佢唔系搞啲乜嘢，佢纯粹就系话我就 系 因为富贵得滞，咁我咪中意嚟开下 party 咯， 或者喺度搵 啲朋友嚟，搵啲朋友嚟开下 party 咯，冇坏。 真系好夸张噶，真系每一年我都谂咗好耐，其实系咪真系呢度？ 喂，调翻转头讲啊，你嗰层楼咁样样，即系好明显呢条友又好多人俾面咯，周街都俾面去咯。 我唔应该巴结下佢，应该 唔使你巴结佢嚟做咩啫？你都冇交保护费俾佢，你仲巴结佢？你想你谂下 系喎，系 sorry 啊，唔好意思。 所以唔系做咩话？我知啊，唔交保护费啊嘛。不过我都唔敢惹佢，好明显咁嘅态度嘅，佢都 好系啊。你谂下，我话我呢啲嗱，即系讲真坦白，讲事咁讲，系咪？我咁多年你冇交保护费一毫子都。 其实咁讲啦，就系话如果你知道。嗱，我咁講啦，就係話，如果你當你遇著，例如話你係時運低，你真係遇著呢啲嘢嘅時候，我都係奉勸大家就係、是、你唔好立亂裝地主嚇、啊，因為問題就係當你已經係驚到啊賴屎賴尿嗰只嘅程度，先走去拜地主咧，某程度上嘅地主可以玩你，所以就係你寧可唔裝，一裝你就冇好嘢噶啦。一嚟就系你装地主咧，其实唔系净系地主会喺嗰度收保护费咁简单嘅，即系总系会有啲小鬼会潜咗喺嗰度噶嘛。你要明白呢个道理，咁所以就 系 话有啲嘢你唔能够勉强就唔好去做啦。 即系正如头先我哋上一集都讲开咁讲，啱我同我妈讲咗个说话就系咩？嗰啲你即系冇涉开太岁就冇， 你就冇涉啦，系啦。即系有啲嘢你唔需要做，你年年都唔做开，突然间咁做咧。呢叫做唔 X 唔松化啊嘛， 嚇！ 因為點解咧？你一做錯咗某個步驟，咁其實都好麻煩。同樣道理，你入到屋，你平時拜開，即係你一入火拜五角咁 OK 咯。你又唔一定要裝地主，你喺屋企裝神位都得噶。只不過你裝嘅嘢係啲咩啫？有啲人擺鐘馗。在家 里 的那么殺氣騰騰誰都不敢進來啦， 誰都不敢進來 啦，即是你如果你說 放一些 慈眉目善的神子的，那當然是有不同想法啦，是不是、 啊、 即例如說你拜關帝，那當然關帝有都有一定的，沒有關帝是殺氣的嘛、 啊、 即他們去掌管著這些東西的時候，兵将的时候，咁佢当然都会忌你三分啦。但如果你 系 摆个黄大仙喺屋企啊，咁你恭喜你啦，啊， 即系 有求必应啊，咁啊香火鼎盛啦，一定。 咪成日喺度谂，我先讲开佢讲，我隔篱嗰个单位，其实我见过个有个 神腿咁、嗯。我成日都谂紧系咪佢啲朋友集中住， 已经系啦，集中地。 所以我成日都话，点解我嗰度咁旺场就 系 其中一個原因。 你都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你其实嗰个神位，你神像系要开光啊。最主要你唔开光，一年年续噶嘛，呢啲好似续约咁啊。个约期到，个力量就梗系低啲啊嘛。约嗰、那个约力低啲，咁你变咗你就要。添补噶啦嘛，添补个弱力之后，佢先可以增强翻，增强翻佢先可以继续噶嘛。若然唔系，喂，其实唔好玩啦。你以为就咁摆个神台喺度就可以吓、啊、发大达嘅咩？咁以为一世咩？唔可能咯。 唔系啊，啲人保你一世噶嘛， 唔得噶。所以唔好有一个咁嘅错误嘅观念咯。 即系嗰啲随时玩下手入边，即系我成日听人讲话咩？即系住下住下入边，其实住咗你唔续补嗰啲， 所以佢咪出嚟咯。你敲完之后系我知道你系喺度，佢咪出嚟同个鬼王讲咯。诶、哎，系咯，嗰条蛋散知道我哋喺度嘅咁啊。即系嗱，亦都咁讲啊，证明嗰两条有新居搬入。 系，我都觉得系、 啊。如果佢系地头虫，佢点会唔知道呢、啊這个环境呢、這个局面系点咧？系咪？ 系啦，好少人咁惊。 所以就系话， 好少人会咁惹我。 即系袋钱落大家袋，就系有阵时你唔。你惊还惊，信定唔信？最紧要一样嘢就 系， 你一系就信佢，你一系你就完全冇信，系咪先？即系唔好话你又介乎于信同唔信之间，因为濑过嘢，你惊，于是乎你就做咗一啲唔冇得到指引底下做嘅嘢， 系 咁咪即系等同于嗰次我哋以前好耐以前嘅集数都分享过一样嘢，就系啲人咪去平山玩。探明嘅，跟住嗰个女仔发晒癫，跟住嗰啲友仔就饮完就扑咁啊，学埋司徒法丁师傅嗰啲咁嘅嘢，原来咁就得噶嘛？点知喷完之后佢就咬到你两钱重嘅，就系咁啫嘛。即系佢话死靓仔你喷我咁啫嘛，冇但系你里面冇嘢噶嘛，又冇力，又冇符，系咪？你又冇信念，你只系觉得哦，人喷我就喷啫嘛咁。噴完而家係冇效果噶，你人一個啫嘛。 我知道啊，即所以你咪話呢啲即係冇即係啱嘅，即係冇做可以冇做。 即係簡單嚟講，七成即係叫做，除非你真係跌到好低啦，跌到好低啦，谷底啦，覺得你要去攝啦，得冇問題。但係七成係神力，三成係自信。 係， 起碼你有三成你係信佢。係，你要叫做話有一個比較強嘅信念去信佢，你先至有資格去到，佢先有資格保你。如果咪调翻转头讲，你话啊，人哋讲乜我咪信乜，人哋讲乜我咪去做乜咯咁。你其实根本都唔知道做紧乜，咁对 唔 住啦，太岁都帮你唔到咁样。 所以咪就系有时啲嘢真系记住，真系唔系做开嘅就 冇搞啦。即系最好就得到一啲你觉得可信嘅师傅去指引你，你先至好去做啦。否则唔涉开太岁嘅，唔拜开神嘅，唔该你唔好做咁多嘢，就系、是、咁简单啦。 好。 好咁啊！呢一集守灵夜话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啊！真系过咗新年开斋咧，就真系与别不同啊！下个星期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多啲经历啦。 好啊，再讲啦， 拜拜。Bye bye